这气也短了，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。 你鼓足勇气吹，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。 好，我吹。 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，你下去吹喇叭去了。 那天吹得特别高兴，从早上吹到晚上，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不劲儿了，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。 你还说你自打你当了村长啊，这个人就没了。 老伴儿啊，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，吹着那小喇叭啊，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。 真的，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， 那还用说？ 前腿一抬，豆子儿； 对， 后腿一抬，豆子儿； 对呀， 旁腿一抬，豆子儿。现在嘛，鞋上去，脚上不去了。 功夫老是不行了，这褶子都成堆了。 哎呀，还没给你化妆呢，化了眉毛显年轻。 不化了，老伴儿。 咋的？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，咱有这老头画的褶是假的， 对， 到老了演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， 对， 假的就是假的，还是真的好啊。 对，咱不化妆了， 咱不装了。 对，哎呀，秧歌队来了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与您回顾经典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司机韩涛。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我们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。话说在1992年，黑色幽默充斥着电视荧屏，要问这股黑色幽默的旋风打哪儿来的，那就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。电视剧主要围绕着人生指南杂志社为主，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后形形色色的新事物新风尚，而且有很多怪事儿。比方说有这样一集，在人生指南杂志社里居然出现了一个预言，大家可真被吓坏了。 哎 啊， 你怎么也不吃饭了？是不是我得开导开导你啊？ 倒用不着你开导，我觉得有必要开导开导你。 你算了吧，我压根儿就没把这当回事儿，哪儿那么容易就撞咱地球上了？哎，我得赶紧去，一会儿没米饭了。 你们女同志想问题就是简单，什么事都得有备无患，尤其是这种天灾人祸，更不能掉以轻心。 你刚才不是说占线了吗？能不能打不通电话，连饭都不吃吧？ 他我就不是为等电话，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 哎，你怎么神经了？不等电话你在这磨蹭什么呀？我先走。 哎，等会儿，你先坐下啊！我跟你说，吃饭咱们是次要，趁着没人，咱们俩先好好聊聊。 哎，你要聊什么呀？还占着吃饭的时间，还避着人？ 你看急了不是吗？咱俩工作中配合的挺默契的，你是不是也想跟老刘似的，死到临头先吃饱了再说？都没出息，我真看错你了。 嘿嘿，那你说的啊？行行行，我豁出去了，不吃饭，等着你说吧。 这就对了。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，我也不会让你饿着。可是这事儿他耽搁不得。刚才俩人那话，你不信，我也不信。可是你往深了想过没有？ 往深了想，他们是特务。 往深了想，就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万一哪天轰一声，咱都没了。我这30好几呢，媳妇也没娶。你能看着我打着光棍就告别人生吗？ 哎哎哎，不行啊，你这可是趁火打劫。